第58集。 算一算，这凤夫人应当是我们走后也立刻启程了。她是上古神鸟，有翅膀，到达外世的速度自然要比我们快一些。我们坐着飞机，凤石载着五月，紧赶慢赶，在天黑之时一头扎进了海里。五月进了海底，随手召唤出一把白骨剪，骨刺锋利，白骨森森，闪着寒光。他头上竖着一条发带，露出他光洁饱满的额头，精灵一般的尖耳朵，收敛笑容，拿出几分未来海王的气势来，竟也有些威严。他剔除了媚骨，没有了自带的美人光环，站在海中令人望而生畏。 走， 他走在最前面，凤石跟在后面，我跟巫仙蝉走在最后，警惕地看着这不应该是人类涉足的幽暗海底。大海古老而神秘，暴力而包容。五月珍珠白的鱼尾在海中反射着月光，为我们指引着道路。海底静悄悄的，一片死寂。前几日挡着我们的守卫通通不见了，之前的鱼群也没有了，甚至就连水草都不敢再飘摇。我情不自禁地搂紧了巫仙蝉的脖颈，小声地问道： 这怎么回事啊？人都去哪儿了？ 他侧过头来，用满是倒刺的舌头舔了我的侧脸一下。 不会一只凤凰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许多。 我听得心惊，无论是谁捉了凤夫人，捉来做什么，都不是我们想看见的。 别怕，吉人自有天相。 我们又走了许久，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，既没有埋伏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更没有血腥的气味。至少五月没闻到，所以他也有些疑惑。直到我们走到那天的海怪墓地上方，巫贤蝉扔了块石头下去，却被弹了回来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地方被人布下了结界。 我来。 凤石化身凤凰，在水中发出了一声凤鸣声，直穿九霄，绵远不绝。它在水的阻力下向上翱翔了几百米，又飞速地俯冲下来，在水中变成了一只无往不利熊熊燃烧的剑，直直冲向了那道看不见的结界。它撞击了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直到第七次，我们终于听见了清脆的结界破碎的声音。 抓紧我， 巫贤蝉低声对着我说道，然后载着我向万丈海沟之下俯冲而去。水流穿过我的口中，变成泡泡从我的腮里滑出去。我忽然在口中尝到了一股血腥气，是那种带着点甜的血腥气，与一般的血的味道不同，让人有点上瘾。我赶忙闭住了嘴巴。转眼之间，我们到了海怪墓地，墓地之中已经是尸横遍野，无数拼凑而成的怪物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半人高的地方全是浓厚的血水，还在继续向上飘散着。尸体中间躺着一只漂亮的、罕见的金凤凰，它似乎正在沉睡，又似乎已经死去了，因为我丝毫没有看见它的身子有起伏。等我们走近了看，我才发现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金凤凰，那是一只被网网住的红凤凰。它垂着高贵的头颅，双翅抱在胸前，丝丝缕缕近乎透明的金色血液正透过那密密麻麻的网向外流淌着。 娘！ 凤石变成人，踉踉跄跄地扑过去。凤夫人这才缓过来似的，睁开了眼睛，看向了凤石，跟怯生生又愤怒的五月。若他还是人形，此时此刻一定已经笑了起来。可惜他现在是只被禁锢的凤凰。凤夫人温柔地说道： 别怕。 你们来的倒是快呀。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带着些许快意恩仇之后的小人得志。 神鸟一族不是看不上我们这拜鱼拜人的怪物吗？ 巫贤蝉护着我往后退了半步，警惕地看着来人。 这人是一个面目可憎、身材矮小的丑陋老头，长着一双人腿，却长着一个大大的鲶鱼头，也不知道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。我有点想笑，但又觉得对反派好像是不够尊重。 是你？ 凤石倒是不怕，不退反进，手中抓着一柄剑，正在嗡嗡作响，可见主人激动的心情。凤夫人冷静地说道： 我们并非看不起人鱼一族，我们只是看不起你这作恶多端的罢了。 害得我小姑姑还不够惨，现在还对我的母亲不敬，当时真不应该放了你。 放了我？ 鲶鱼头笑了起来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抱歉，我知道我不该笑，而且这个名称实在是对他不够尊敬，但我也想不出来别的代词来指代他。毕竟这货真的就是一只鲶鱼精，而且巫贤臣在我身边已经咽了好几口口水了，很明显这是馋了。 你们所谓的放了我，就是拔了我的骨头下放深海，生生世世守着这海怪墓地。还有你笑个屁呀！ 你是谁呀？ 我躲在巫贤臣身后趾高气昂地说道：这也轮不到你来说教我，你不配。 好好好好，来都来了，死一窝也是死。 我爹娘呢？ 哼，你那不争气的爹娘。 鲶鱼头看了五月一眼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 竟然同意了你们的婚事，他们怕是忘了当年凤凰一族给我们的屈辱。 那是给你的屈辱，有我们何干呢？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？旁都不说，就说我爹娘收留了你，给你找了这么个差事反省，你怎么能将仇报？ 他们不思进取，已经被我灌进来了。 鲶鱼头挥了挥手，一脸不愿意跟五月计较的样子。 哼，原本我已经计划好了，等你把这小凤凰带回来，我就把它扣下，让他的父母把我的骨头还给我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这阴差阳错，最后竟是捉了个老凤凰啊。 他说罢仰天长笑起来，显得十分快活。我跟巫贤臣对视一眼，理清了来龙去脉。五月的父母原本想要上门提亲，但因为要上门就不能捉凤凰了，所以这鲶鱼头用下作的手段帮了五月的父母，等待提亲的时候，没想到五月出了差错，导致凤石回去。五月找了我们帮忙，凤凰一族派人来跟鲶鱼头研究不让五月去破坏婚礼，他也假意答应，实则就是想让五月去破坏婚礼，好把凤石带回来。要不然的话，怎么那天我们来的时候守卫都没几个？至于为什么不抓凤石的弟弟，我想大概是这个鲶鱼头不知道那小凤凰是凤夫人的小儿子，这一串联起来就会发现这鲶鱼头就是个实打实的反叛，就算在大海里洗白都没法洗。凤夫人忽然开口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： 罢了，你来，我告诉你，你那骨头被我们藏在了哪里，让凤石带你去取。我岁数大了，经不住这样的折磨。 他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脖子一歪，竟是不再出声了。那鲶鱼头急急忙忙向着他走去，我急得团团转。巫贤臣却用尾巴拍了拍我，示意我稍安勿躁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却对我使了个眼色。我跟着去看，就见到凤夫人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她温柔地望着我，随后张了张嘴： 再见。 他小声地说道，随后往内燃起了熊熊烈火，在海底的火焰将我的眼泪都烤干了。 凤夫人在海底涅槃了。凤凰真火烧尽了这世间的一切罪恶，大火燃尽，那由波塞冬头发编织而成的鲸网直接化成了灰烬，靠近的鲶鱼头也变成了一副骨架。在一地灰烬之中，我们看见地上并排立着的两颗金灿灿红彤彤的蛋。